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 直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三十分，我是戴蔚然。为何慢了半拍？是啊，这样一个以快著称的国际金融之都，为什么电子支付会慢一拍呢？来听雪华为大家做解释。怎么来应对呢？节目中我们还要了解，在人力成本昂贵的新加坡，为什么做护理行业反而被认为是低薪行业呢？好，欢迎走入本期的环中心，以其高效完备的法律、便捷的金融支付，使其在全球的金融行业保持着领先地位。不过有意思的是，在和百姓生活他们使用上了便捷的手机支付之后，连声称赞。其中的一位实习记者雪华也以此为主题做了一篇报道，香港人对手机 行。在内地，只要你有一部手机就可以行走江湖，从超市到路边摊都能使用手机付款。反观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金管局于2015年11月开始实施支付系统及储值支付工具条例，并于去年陆续发出储值支付工具牌照。香港以及支付宝香港等，这与内地相比足足落后5年。香港无线科技商会主席姚金红指出，香港的财经官员往往花许多时间研究及思考，其出发点是为了保持金融体系安全，变相形成推行主力。大部分港人对流动支付工具知而不用，有别于内地两个普及化的支付平台微信和支付宝，除了大型商场及连锁食肆，大部分香港的小型商店尚未支持手机支付，多数都是只收现金以及八达通。由于商家对提供手机支付的态度不积极，市民使用的机会少，现实支付模式而未使用手机支付。过去一年最常用的分别为现金和八达通。调查也指出，53%受访用户和62%受访商户均认为政府牵头提供相关支付渠道是其中一项推动手机支付普及化的主要措施。就读 的店铺很少可以用，通常都是现金和八达通就够了，有时候金额比较大的也直接可以用信用卡。但我有在 常用，八达通也很方便，市面上也不会那么多人用手机支付，所以就没有怎么留意这方面的信息了。 而就读香港境 现金什么的带一个手机就好了，因为各种的支付平台已经很方便了，然后但是香港就会比较不同，因为基本不能用。不带现金的话就完了，就基本就很多东西都不能买，所以其实如果香港就是能普及这个手机支付的话，其实还是会很方便的。 在今年七月中旬，由香港生产力促进局进行的智慧支付普及指数调查结果显示，现时智慧是由于他们对手机支付的操作了解不足，所有具储值功能的电子钱包均符合储值支付工具发牌制度与遵守监管指引，用户现时只需透过一个电话号码进行登记，便可使用基本的支付功能，并不会要求所有用户加入信用卡或银行户口。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彭醒堂表示，引入流动支付、理财等创新服务，使金融服务在发展中国家变得更方便和普及。这个情况便利了资金融通，促进国民储蓄、企业借贷，有助促进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从香港到北京实习的两网上购物，像淘宝或者是买电影票，跟内地比起来，使用的机会非常少。来之前从没有想过可以在餐厅用餐，便利店买东西的时候也可以用手机支付，而且的确十分方便和快捷。无现金社会为大势所催，普及手机支付平台能让市民大众有更多的选择，也更方便市民的购物。可是让手机支付在香港普及起来，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宣传推广是不可或缺的。香港为 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呢，我们来聚焦暑热高温。进入七月以来，北半球不太平，先是有很多地方遭遇了暴雨。这也提示人们高温期间要注意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在我们的邻国呢，按说夏天的热度应该不如北京，可是在韩国的首都首尔出现了70年来不遇的高温天气。7月30号，首尔市的高温天气一度达到 39.5 度，韩国全国一 39.6 摄氏度，刷新了自1907年当地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此外，江原道洪川郡当天气温飙升至41.0摄氏度，创下韩国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韩国气温上一次突破40摄氏度还是在1942年8月1号的大邱。韩国近期持续的高温天气也影响到了普通民众的生活，和拥有空调系统的超市相比，在闷热的菜市场里，顾客比平时少了很多。连日高温给农产品的收成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据韩国统计厅公布的数据，高温肆虐 温呢，让菜市场的生意变得很差，很多人不愿意出门，并不愿意来市场里买菜了。因为和现代超市相比呢，很多韩国的普通市场还是没有空调的。另外，韩国人喜欢吃辣的，辣椒面呢是韩国人制作日常的菜肴，还有腌辣白菜的一个基本的原料。但因为高温天气，辣椒面的价格也是一路走高。好，下面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德国。今年的暑期对于德国来说呢，也是酷热干旱的天气，持续的时间要比往年更长，这也使得德国的一些农民苦不堪言。有农民表示呢，他们的收入至少会 发愁。 Also ich persönlich mache jetzt seit 25 Jahren Landwirtschaft und so eine Hitzewelle hatten wir eigentlich noch nie gehabt. 法兰克福不是德国唯一受酷热和干旱的影响，当地植被已被烤焦，棕色成为图片主色调。德国农民协会认为，干旱对今年的粮食收成将影响很大。预计今年粮食的总产量为3600万吨，比去年下跌20%。往年德国通常是七月份收割油菜籽，德国农业部公布的报告显示，干旱造成今年德国的油菜籽比去年减产30%。 再来看看英国，本来夏天呢在英国是个很短的季节，但是今夏却格外的漫长，这也使得英国零售行业的夏装卖得意外的火爆。 持续几十天的高温超出了大多数英国人的预料，太阳镜、电风扇供不应求，各大百货公司的夏装销售时间延长一个多月，还进行了打折促销，有的折扣高达70%。 I buy t-shirts, maybe three t-shirts, I spend £100, I think. 气温居高不下，推动了夏季服装的销量，而酷热天气也使得消费者更愿意足不出户在网上购物。据英国卫报报道，今年5月到7月，英国服装和家居用品零售商 Next 的总体销售额上涨了 2.8%， 其中最大的增长动力来自线 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 先转向新加坡。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由新加坡联氏基金会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呢，新加坡本地的护理员工及一些慈善机构呢，做护理工作往往意味着时间长，很辛苦。那为什么在新加坡这样一个人力资源昂贵的国家里，反而工资收入 今天我们说一说新加坡的低薪一族，您听过长期护理支援服务吗？在新加坡有一些忙，职务又繁琐，虽然不缺进修的机会，但是他们还是属于低薪一族，每个月薪金只是介于员工的基本月薪，如果跟澳大利亚、香港、日本和韩国，这些国家或地区比较呢，也是地区也实行最低薪金制。这项调查由联氏基金委任的国际研究咨询公司进行，研究人员向20 四个国家和地区，因为他们同是高收入，但快速步入老龄化的社会。刚才提到的是澳大利亚。调查显示，在新加坡，长期护理员工的基本月薪只有1300多元，外籍员工只有大约850新。低，相比之下，香港的护理支援 Nursing Aids 员工每个月净收入是3750。有关的调查也发现，新加坡长期护理业近年来虽然开始成功吸引本地员工加入，但和进行比较的四个国家和地区相比，本地疗养院业者还是严重依赖外籍员工，大约70%前线护理员是外国人。然而过半外籍员工在本地受聘只是2年8个月之后就会离开。相比之下，另外长期护理工作也没什么吸引力，大概只有30%在医院工作的医疗护理人员愿意考虑到疗养院。穆总监林文祥指出，无论是本地或外籍员工，薪金水平和员工技能提升机遇是决定长期护理员工本地人加入长期护理行列，留住能力较好的外籍员工。另外一点就是，在新加坡，公众缺乏对长和同行业者积极进行公共教育，改变这种既定影响，吸引更多本地人加入这个行列，就是长服务的本地员工，工作时间长，职务又繁琐，虽然不缺进修机会，但是他们还是属于低薪一族。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眼下困扰着全球的移民危机。前不久，在中国的《环球时报》上，曾经有读者询问，难民属于被迫离开自己的居住地，前往其他国家寻求避难的人群，而另一方面，为了寻找更好的工作和生活而自的是更好的生活环境，而难民呢，可能面对的是人身伤害、囚禁、权利的丧失等等糟糕的情形。不过，在许多情况下，如何界定移民和难民呢，确实非常的复杂。眼下，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在经历着难民或者是移民的危机，特别长时间内都会一直面临着移民的压力。而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关于移民的问题呢，也一次次的成为了公众的关注焦点。 挑战之一，尤其在地中海地区和美墨边境，无数移民为了获得一线更美好生活的希望，不惜付出生命代价。 越来越重大的责任，扮演着越发重要的角色。2018年6月29日，国际移民组织会员国选举来自葡萄牙的安东尼面前的这一移民难题呢？请听张丽的报道。 6月29日，来自葡萄牙的安东尼奥·维托里奥当选国际移民组织下一任总干事。他将从今年10月1日走马上任，接替担任了两个任期的来自美国的威廉·斯温。斯温在宣布这一决 定。 维托里诺对自己能够当选表示荣幸。 I feel very honored and privileged. 我感到十分荣幸能够当选总干事。权利得到保护，并以可持续的方式在移民和发展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 A close link betwee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在接受 时，我已经很清楚地表明，国际移民组织将成为一个权力下放、灵活并接地气的组织，在管理移徙问题时，它能够响应成其他专门机构的协调，以加强国际合作。最后是可持续发展目标与移徙发展之间的联系，将这种关联转化为具体行动。 在葡萄牙国内，维托里诺在政界和法律界有着卓越的职业生涯。他曾担任葡萄牙议会议员，负责议会事务的国务秘书。和国防事务的部长。自2005年退出政坛以来，维托里诺成为了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还担任我们欧洲智库的欧洲各国一直无法就移民政策达成共识，欧洲各国也已经备受移民问题的困扰。德国总理默克尔日前指出， 得到调控，并打击非法移民和人口贩卖。这将表明移民是一个对所有社会，包括来源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都有利的过程，但最重要的是对移民本身有利。 维托里诺表示，这样的身份给他带来了一种 同时也是葡萄牙人，我认为我有一些能力，可以让我们倾听不同的声音，尊重不同的观点，并推动建立联系。这将有助于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像移民问题这样的政治敏感问题。 其中，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是首个在联合国主持下由政府间谈判所达成的协议。相关政府间谈判计划于7月结束。将移民的权利、需求、能力和贡献放在核心位置，并按照全球契约的要求，保证移民的安全、尊严和人权。这也 9:30，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下次节目见。 提问：你在哪一刻觉得父母真的老了？ 当我发现我爸爬山爬得没我快了。 当我发现抽屉里茶几上摆放着他们不同的药品，但我毫不知情。 当我发现我问到这个问题，会不禁心酸起来。 父母养我们长大。 Fi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